的痴情。

的那一张脸，握紧说的永远，随着涨潮不见，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联合国日是1947年联合国大会为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和联合国正式成立而确定的日子，主题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今天是10月24号，联合国日。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觉得说爱你说恨你不过是多余的话，我爱你的心你怎么能忍心都敲碎，给你的安慰难道只是我的一场误会，告诉我吧我无所谓，流过的眼泪静静的以为莫非却是沉默泄露你的选择，我们的过去忘了吗？忘了吧，再听不到再看不到你牵挂， 拥抱

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但始终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是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也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爱情在你手里烧成灰烬，我却不愿死心，想要追寻一点一滴，就像是一场老电影，以为不定反复回忆，能挽救支离破碎的过去。承认我根本忘不了你，因为你早就走入我生命，所有关于你的记忆过了一世纪还是那么清晰。我忘记自己也忘不了你，你早已离去我还停在这里，纪念我们的爱情。 思念